距今152年才会出现的蓝月亮之夜，所以现在听听歌曲，打开窗户望望月亮吧，蓝月亮哦。 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 一首点歌节目的大热门歌曲，真的算是一种情绪的复古了，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在这个月圆之夜呢，也代表小畅朋友送给记忆中的他，终将在时间里和很多往事和解，然后也慢慢明白了人生的聚散离别里有许多当时的不得已，如今呢可以很释放的对对方和自己说一声都过去了。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到底多爱你，到底多想你，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 蓝色热带雨，他没有说明，在玻璃后对我弹着琴， 心会不会痛，脚步重不重，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 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 以为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你爱有多深， 可以代表我的心， 代表我的心， 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玩火放弃不是一个我能够说明。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里，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真的是可以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赏月，同时也是把你最真的心在这样的月色当中，把你的表达也带着一些浪漫的色彩告诉他。确实白天忙忙碌碌，好多的话也许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好像一说出去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矫情。其实有些心里话告诉对方，能让对方开心好一阵子。下面这首歌， 想问天

写信给我一封接一封，告诉我在你的世界中 很久远的一首歌了。说到草蜢乐队，估计对于70后的朋友来说太如数家珍了，一首又一首的歌曲真的是自己不管是联欢晚会还是私家珍藏当中都是百听不厌的好歌。而这首歌呢送给年轻的朋友们，也祝你们在这个回家路上真的是特别的顺，特别的开心，早点安全抵达目的地。今天晚上是一个特别的夜，很多朋友都在看着月亮，然后又抒着情，这种感觉很美。所以呢我们要把下面这首歌送给花花朋友，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I know it's been a while, I wonder where you are, and if you think of me sometimes, cause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know I had it rough, tried to forget you, but the more that I look aroundThe more I realize you're all I'm looking for. What makes you so beautiful? You don't know how beautiful you are to me. You're not trying to be perfect, nobody's perfect but you are.Somehow I could say them now. Oh, I could say them now. Yeah. Just friends, the beginning or the end. How do we make sense when we're on our own? It's like you're the other half of me. I feel incomplete. Should I have known?Nothing in the world compares to the feelings that we share. So not fair. What makes you so beautiful is you don't know how beautiful you are to me. You're not trying to be perfect, nobody's perfect but you are to me.

明天白天以晴为主，午后北风加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川医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8度到4度，川医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资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项目创投的征集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组委会透露，截止到目前，创投平台已经接到了100多部作品的报名。今年的作品较往年的质量更上一层，类型丰富多样，有改编 IP 的，有大玩悬疑的，有极具人文关怀的，也有辛辣讽刺现实的。本届征集工作将于3月4号全面截止。2015年的票房冠军电影《捉妖记》当中萌化观众的小胡巴，今年又将带着《捉妖记2》出现在春节档的大荧幕上。昨天，小胡巴和片中的爸爸井柏然、妈妈白百合以及梁朝伟、李宇春等其他主创一起参加了影片的全球首映礼。在全新的故事当中，井柏然饰演的天音将带着白百合饰演的小兰踏上寻父之路，而重回永宁村的胡巴再度被妖王追杀。导演许成毅表示，这次胡巴一家三口团圆的曲折经历将是最大的看点。电影《马戏之王》本周四上映，《马戏之王》取材自真人真事，好莱坞知名演员休·杰克曼在片中饰演马戏团鼻祖、传奇人物 P.T. 巴纳姆。影片讲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巴纳姆依靠自己的无穷想象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从经营博物馆到一手开创世界上第一家马戏团的故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1月最后一个晚上来到爱得更久点，同时呢，也在这么浪漫的赏月的晚上，和自己重要的人在一起听着广播。心随 F5 这位听友，听广播好多年了，今天是第一次留言。在这120年一轮回的特别日子里，我和我的他坐在车里听着你的节目，静静的赏月，画面要多美好就有多美好。祝福你们一直这样。 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梢，海上舟摇，楼上连招，你知道他们